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的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有时候我们会问一些自己习惯或不习惯的问题，比如说每天早上你醒来的时候，是不是习惯性的拿开手机看你的手机是否满格，还有就是习惯性的刷刷朋友圈，看你昨天晚上睡觉之前和你醒来这段时间你的朋友圈发生了什么。我们有时候在这个城市当中啊，非常快的生活工作着，节奏呢有的时候不由你把控，有的时候节奏会因为你的掌握而变得游刃有余。就像今天晚上我在直播间外边看到正在忙碌的一个小姐姐，她是一个90后的女生，她为她的工作努力的剪辑着什么，我相信那一刻她是专注的，而且十分在乎的。11月1号来了，2018年的11月1号，现在是22:02:58，亲爱的你晚上好。欢迎你光临收听收看10点大陆机，这个节目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我是谁呢？你如果通过你的智能手机，通过你的 Pad， 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正在看这个直播画面的话，你可以看到一个穿黄色帽衫的有点胡子的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你现在可以拿出你的手机看看你的朋友圈最新一条的朋友圈的信息是什么。我看一下我看到了 Leon 他发的最新一条朋友圈的信息是，我们需要一款跟世界有效沟通的戒指，无论是哪种场景，一支麦就是一种话语权才艺的传送通道。目前直播 K 歌小视频用户超过了6亿，看懂的已经参与与其中并梦想落地。我们面对大众市场的音频解决方案，我们所思考的帮助大众认识到声场声效，让性价比最好的神器有效助力。他们正在准备一个明天盛会的紧张发布会当中，在沈阳的新都绿城喜来登酒店。你看看我们的生活是不是随时随地可以跟外界连接？那你今天晚上有没有想过，在过去的这10个月有30天的时间当中，你这一年所发生的变化是什么？有没有你觉得自己进步的部分？有没有你觉得自己有待改进的环节？那一定会有一些情绪上的、工作上的、身体上的、情感上的波澜。那个波澜有时候是向上走的，有时候是阻碍你的。今天晚上我也希望你来到花椒收听收看10点大陆机，我准备好音乐，我们一起聊天。你可以说说11月你的打算，那回去看看这10个月你有没有自己的一些小梦想的实现。 你的朋友圈现在是不是还在刷来刷去？有时候你想屏蔽朋友圈，对吗？有时候你给朋友的印象是只看三天的朋友圈。有一天有一个朋友在我的听友群里发了一条还莫名其妙的信息，还 get 到了我的点。他说现在朋友圈变得莫名其妙，为什么只限制三天呢？半年好不好？那三天算什么朋友？我想也是啊，我就悄悄的把我的朋友圈的限制由三天改为了半年。也好也好，也许背不有一天我又改成三天了呢，也背不有一天你会改成无所谓，你来都看我的朋友圈发生了什么，就当是一个对生活的记录。哎，真的是有了微信朋友圈，你可以迅速看看你2018年1月1号你发的是什么内容，2018年1月1号你发的那条信息是什么。我的那条信息肯定是我节目开播的信息，就像是一个孩子一样。 When the child was born， 第一首歌我们有请 Radiohead， 我非常喜欢的乐队，而且他们的音乐呢，因为歌词的原因呢，不少是不能放的。在节目当中我挑了一首还不错的 Fake Plastic Trees， 我喜欢这首歌，也希望在夜晚给大家一个好的开始。2018年10月1号，你好。 The green plastic watering can for a fake Chinese rubberAnd a fake plastic girl. What you bought from a rubber man in a town full of rubber plants to getWhere's my house? that wears me out. And if I could be who you wanted, if I could be who you wanted all the time, all the time. 这首歌来自 Radiohead。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我们是同一类人，在夜晚显得非常的有想法去交流啊！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到了晚上的时候特别想跟大家聊天，于是我真的来到了十点打陆机的节目当中。刚刚问了大家，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配合我这样一个要求邀请，你看看你2018年1月1号发那条微博的内容是什么。我刚刚看了，我2018年1月1号还真的是，我是这么写的啊，18年多了一个交流的方式，望你的空间里藏一处可以听歌聊天的区域，缓缓的流淌着爱的叮咛，真好，明天会更好。二宝说，我还真的翻了一下，我发的是喜欢就买，胖了就减，不爱就走，全力以赴，你会很酷。这个特别好，像绕口令一样哈，非常有弹性的表达。2018年过去10个月30天，今天是10月1号哈，你有什么自己新的规划吗？因为天气越来越冷了哈。看到了很多朋友在一直说健身这个事儿哈，有些一直没去健身嘛，办了卡之后呢，比如说往往办了两年的年卡，只去了一次。真的是只去了一次，就是办了第一次的时候去了打一下卡，然后看了看游泳的环境，看了看器材，看了看洗澡的环境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过。那张卡就放在了一个不知名的抽屉的下边，永远没有打开。我希望呢，你在冬天的时候更不容易像夏天一样的减肥瘦，减脂健身啊。我觉得你要学会养生，在冬季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天衣啊。这个城市当中每天呢，我们夏天的时候呢，你办公的区域是非常冷的，空调24小时开，你出来的时候是30度的高温，你身体会有一个刺激。当冬天的时候呢，中央空调也很暖，20几度，那外面是零下10几度、零下10度的天气，你真的要多穿衣服啊，然后好好的照顾你自己。你会发现在过去的这个生命的岁月当中，你有自然而然的去改变一些东西，比如说你有些歌平常不怎么听，但是你听了很多听友的给你推荐之后，你会觉得哎还不错，也可以放到夜晚的歌节目当中来听。于是这首歌也是很多朋友推荐给我的，以前我没有听过这个女歌手的歌，直到有一天看到了她在地铁的海报，她当了一个选秀比赛的评委之后，我才关注这个歌手啊。他的歌手里面，这个歌他的歌曲里有非常多一些调侃的部分，一些跳脱的部分。我觉得现在的音乐有，你说你一个和弦1645写下来哆西拉发嗦哆拉发嗦，如果这么唱的话会显得很简单，那你可以也是哆啦发嗦，你可以调侃的加一点半音或者插入的音色音阶，就会觉得有跳脱的部分啊。那接下来会是谁呢？Gunner Rainbow 说，2018年1月1号没有朋友圈，倒是2017年最后一天加班到很晚，你辛苦了。2017年也是一种难得的方式，以敬业的态度告别2017。我相信 Rainbow 在2018年的收获一定不少吧。看看你的经历，看看你的朋友圈，再看你的

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呢，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固定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会有机会呢看到大家的留言，在夜晚的时候用文字的形式交流，还是一种非常珍贵的情感方式哈。现在我们都天天的用键盘手啊，然后很少用真的有水的那种钢笔圆珠笔去写一些东西啊，我还是坚持写字。我觉得写字会让你的心情变得安静一点，就像比如说一些简单的娱乐活动，像钓鱼啊，然后再高级点打高尔夫啊，你可以跟自己聊聊天对话。就是你看你每写的一个段落的时候，其实跟你那段的心情有关系。如果那个时候你很激动，你写的字有一点张牙舞爪；如果你那个时候心情很平静，写的字呢会比较的温润哈。我今天随便挑了几张我写的字，我在想那个时候我的心情是什么样的。来这个，哇，这个我写了好长一段字，这还是很工整的哈。那个时候写的这段字的心情是，有一种人你想忘忘不了，而有一种人你想不想忘却忘了，有一种人呢你只能放在心里却不能在你身边，而有一种人只能在你身边却不能放在心里，还挺矛盾的哈。有一种人你只能根植在记忆里但不会开出花朵，而有一种人能够开出花朵却进不了你的记忆里，你只能让它随着岁月而去，随着记忆而逝。其实就是一个生命当中的轮回悖论的一个感觉和陈述哈。反正你这些年经历的事情你自己心知肚明，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真正对你好的，什么是利用你的，你太清楚了。张二宝跟我聊天说，我有一个工作都坚持5年了没怎么换过。这是一个好事还是坏事呢？是稳定还是不稳定呢？我说二宝是变得成熟了，他说是，现在变得能忍了。能忍了是个好事还是坏事？我身边有些朋友呢，他们是不停地换工作那种人啊，就是比如说他工作了1年之后攒够了出行的钱，他立马飞到他想去的地方去玩，玩一个月回来之后再找工作，然后哒哒哒让干半年他又走了。在我交往过的这些朋友当中，有大概有十几位，有8位已经变成了专业的 KOL。我再次看他们的微信朋友圈的时候，就天天在路上，天天吃喝玩乐，鱼够油。当我有时候去发个微信问他，你们这样辛苦吗？累不累啊？他们每一个人都跟我说，准子，时差是个问题啊，跟钱没关系。他们说有时候忙到刚下飞机，在飞机上休息3个小时，然后再转机，马上又去下一个目的地，天天轮转啊。你看，我作为一个朋友，作为不是一个 QL 的我，看到了他们的这样一些想法，这个工作节奏之后呢，我还觉得挺替他们觉得辛苦哈。挣钱不容易，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没有。好些朋友说十点大陆机我们的花椒的网速有点慢，没办法，花椒的问题，你说你可以退出再进嘛啊。Helen 说准准周，我什么叫准准周了？好，准准周就准准周吧。他说刚进来的时候怎么是奇怪成了快进直播，有时候会是这样的，你慢慢等一下就好了，就语速很快，是这样的啊。2018年1月1号你发的第一条微信的朋友圈是什么？你最近一条微信朋友圈是什么？其实朋友圈就是你当时的心情的写照。刚刚那首歌来自陈粒，小半之后呢，来听听这首歌曲的作品，这个作品我非常喜欢哈，是因为 因为你有些歌第一次听并没有那么印象深刻，如果你看了一个比如说选秀的比赛，一个翻唱的舞台，有些非常喜欢这首歌的朋友演唱这首歌，给这歌新的生命之后，你会觉得哎呀蛮好听的。我听这首歌的翻唱是一个刚果的兄弟啊，一个非洲刚果的黑人朋友，用他非常 soul 非常 R&B 的感觉唱了这首歌，然后我就非常有兴趣的找到了原唱听了听，还是蛮不错的。我记得在很多年之前看了一档这个娱乐节目哈，是台湾综艺娱乐节目，说这个歌手呢真的是行走的 CD， 是一个很高质量对一个歌手的评价，就是打开他每次在现场就跟 CD 一样还原现场。他是谁呢？林俊杰。这个歌曲有一点点发光的温柔和对生命的窥探的歌名，那些你很冒险的梦啊，你还记得那些梦吗？醒了吗？ 当两颗心开始震动，当你瞳孔学会闪躲，当爱慢慢被遮住，只剩下黑，距离像影子被拉脱，当爱的故事声听说，我找不到你单纯的面孔，当生命每分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只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是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你真的不懂，我的爱已降落。 我个人评价一下林俊杰的歌声哈，是我自己非常主观的认知，我觉得林俊杰的歌声里有非常非常天然纯正纯洁的部分，这个他不是做出来的，是他生命当中有的单纯给予他的，还有一点点羞涩和挣扎，我非常喜欢。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会审视很多的这个歌手的一些表达，俊杰的歌声确实在这么多年过去之后，你听他每一首歌曲每一张专辑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深刻的印象，让我听的时候戴上耳机静静听他表达的，是作为一个音乐人，作为一个歌手， 作为一个喜欢音乐的一个灵魂，他在表达的时候确实有一种种温柔的汹涌的羞涩的部分，难能可贵的感受。刚刚那首歌来自于 GG 林俊杰，那些你很冒险的梦。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周准为你带来的十点大陆记。 我是黄国伦，十点大陆记，生而不同。 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刚刚听到了网友的回馈，今天的网速不给力，我也不知道什么方法解决它，那你就退出一下再进来是不是会好一点呢？我也希望网速永远都给力哈，你可以在一个顺畅的收听收看环境下完整的听一首歌，我们来一起完整的聊天，而不是断断续续的来啊。刚刚这首歌呢，好听的林俊杰，那些你很冒险的梦，那些梦你还在做吗？你真的是身体力行的去做了这些事情，然后有的时候我们碰壁之后你放弃掉了，有些人碰壁之后继续坚持，终于成功，虽然辛苦，但是你心甘情愿，微笑总是挂在脸上，在向你的爸爸妈妈炫耀的时候，你是无比的自豪，对不对？爸爸，我想吃糖葫芦，给我买一个。妈妈说，来买两个，那个感觉是很美好的啊。曾经我就是有一种特别讨厌的感觉，那个感觉是什么呢？我特别讨厌 P 图的人，就是我，比如说微信朋友圈里头啊，那些什么看到的图片，它几乎都是假的，因为你见过真实生活中它是什么样的，你再见到这个他图的照片，你觉得很可笑，他干嘛呢？那鼻子怎么是那个样子的？眼睛简直大到感觉像个鸡蛋一样，很有趣哈。但是我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再看他，他很开心啊。他每次发这些图片的时候，他都 P 得非常的精致，他自以为精致啊。然后他配的语言也非常的跟他的那个图片配搭，又幼稚又好玩又可笑。但是你觉得他很快乐，那就接受他。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觉得自己不足的一面嘛。也许他会觉得他希望五官再立体一点，脸再小一点，再瘦一点。Anyway。但是你会发现在很多他的一些朋友圈的分享内容当中呢，有一些是特别让人觉得触动的部分啊。人身上总有闪光的部分，我们会越来越变成一个可以接纳的人是最好的，所以 To be a better man 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你会觉得一个特别不热情的人忽然帮了你一个大忙，有时候你会觉得哎呦，这个人怎么打扮谈吐好土，他却给你一个巨大的拥抱，在你最灰色最需要人关爱的时候。 So 要变成更好的人，去审视身边所有可以闪光的人和事情，对不对？我也向大家说明这个感受，不要一成不变的看待一个人、一件事、一个事物，你要学会的成熟的翻来覆去的看待这些事情。有了微信朋友圈，我跟很多年之前的刘沁取得了联络。刘沁也是非常出名的、出众的，我觉得内地的女歌手，唱的非常有感觉啊。她现在在加拿大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非常的幸福，而且也在做音乐，每天都会有弹琴、唱歌、照顾孩子啊。我记得曾经了解刘沁是因为那首《影子》，我非常喜欢。当她给一些电视剧配唱的时候呢，因为刘沁写的《有目名目》也被孙楠唱火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女歌手有非常大的气场啊。当这首歌响起来的时候，有极强极其长的前奏啊，64秒。寂寞在飞翔，每天晚上这个城市都有寂寞的情绪和符号啊。当那个符号出来的时候，你去逛商场都会觉得逛商场也是一件寂寞的事情啊！你一件一件的 store 商铺里出来走走进进的人，看着那些 price tag 那些标签，你散发出来的那个感受，有时候还挺有趣的，就像这个歌的前奏一样啊。开始了，一盏一盏的灯在你身边划过，你像一个麻木的人走在那些橱窗的外边啊，橱窗里灯火辉煌。不管是模特还是衣服的颜色，有时候你怀着满怀的信心打开一家店铺，闻到的是这个店铺熟悉又陌生的香水的味道，漂亮的女生，沉重的男子，这个城市很寂寞。 阳光有多浪漫，它就有多孤单。我来回漫步的影子有一点孤单，可是我不喜欢。闭上眼，的时间飞快地奔跑，才知道没有你受不了你的疯狂。 想念你，不只是当我在远方的时候，可是我不能告诉你。青春是与七个自己相遇，在流离变幻的灯光下，一个明媚，一个忧伤，一个华丽，一个冒险，一个倔强，一个柔软，最后那个正在成长。 寂寞像竹篱的车站，阳光有多浪漫，它就有多孤单。我来回漫步的影子有一点孤单，可是我不喜欢。 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 正在播一首触景生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答录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 以后 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歌的调调啊，寂寞在飞翔，刘庆精彩的演唱会有让我强烈的代入感，那个画面感是这个歌给予我的。这个城市里有太多的算计，太多的浮躁，有太多的物质或太多的迷离和达不到的空间感，会让人变得很游离啊，游离的时候会做出一些很浮夸或者很莽撞的决定啊，我不希望你变成那样的人。我们节目呢，就是让你和我，你们和我，我们一起 to be a better man， 变成更好的人。我非常喜欢这张图片里表达的内容啊，你可以把这个名字换成任何人啊，我不是一个完美的概念，我只是一个寻找内心宁静的混乱的人。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非常有深意啊，有情绪的一句话。这句话给我的感觉就想到了一首歌，这首歌距我们有深深的年头。齐秦的那个时代的歌声也充满了那种呐喊直给的部分。有时候我们听歌啊，一首歌比如说一个高音 Do Mi So Do， 那个 Do 有的时候歌手会是 Do Mi So Si Do， 它会有一个音滑上去，而年轻时代的齐秦绝对不会 Do Mi So Si Do， 它是 Do Mi So Do， 那个 Do 啪就顶到那个感觉到去。点一首歌送给我自己，送给大家，这首歌叫做别在窗前等我。别在窗前等我，那在哪里等呢？在心里，去路上找我，来十点打路机找我，我一定会等着各位啊。 别在窗前等我，虽然我感到孤独。别在窗前等我，虽然我是那么无助。别在窗前等我，从来都是浪荡漂泊。别在窗前等我，从来都是百里红尘无心归路。 窗前等我，虽然我是那么无助，别在窗前等我，从来都是浪荡漂泊，别在窗前等我，从来都是百里红尘无心归路。别在窗前等我，别在窗前等我，别在窗前等我， 谢谢齐秦，别在窗前等我。 我希望所有有志音乐家们都尽快找到自己的一条路，因为我知道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维持生活，维持生计，这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也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是除此之外，千万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个体，是一个独立出来他人的一个重要的个体。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工作为荣，而不是为他人工作为荣。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秦四峰，十点达录机，生而不同。 青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哭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 我在我的节目当中做了不止一次青春的会面啊，青春真的是和不只是七个自己相遇吧，这是心灵鸡汤的语言，一个很明媚，一个特忧伤，一个呢华丽，一个冒险，一个倔强，一个柔软，这些都经历过了之后，最后那个正在试探的成长。我们都是慢慢从青春走过来的人啊，我现在时常回味起我27岁和23岁时候的自己啊，那个时候还真的是倔强啊，华丽、忧伤、明媚。其实我们都有时候怕东西，害怕失去，真的。其实这个词可以放到任何后边的内容去加以陈述。其实我们都怕变老，其实我们都是外貌协会的人，其实我们都不爱受苦。其实我们都在面对现实，所以每天晚上我在节目当中跟你相见聊的这些歌曲啊，放的歌，说的话，其实都是我心里想说的话。我精心选择的歌曲，我真的希望你能 get 到我每一首歌的点，还有我用心写的字，选的图片 MTV。 其实我真的希望你每天晚上想要找人聊天和倾诉的时候，想到十点打录机。其实薛之谦这个歌手，抛弃他的唱功，他用心表达歌曲的那个情感还是到位的。其实他活得也很辛苦，对吧？薛之谦，其实 不需要借口，爱断了就放手，我不想听你也没说，平静的交错，随便找个理由，决定了就别回头，不爱你的人说什么都没用，分开时难过不能说，谁没谁不能好好过， 那天我们走了很久，没有争吵过。分开时难过不要说，如果被你笑而过，还不如让你选择想要的生活。分开后我会笑着说，当朋友问你关于我，我都会轻描淡写，仿佛没爱过。其实我根本没人说，其实我没你不能活，其实我给你的爱比你想得多。谁不能好好过，那天我们走了很久，没有争吵过。分开时难过不要说，如果被你一笑而过，还不如让你选择想要的生活。其实我爱你比你想的多得多。 这首歌虽然曲志轩在用力地表达，确实在副歌部分的 key 调确实对他来说高了那么一点点。 我是曹轩宾，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董东东，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刘沁，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黄国伦，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谢谢所有的音乐人的朋友捧场十点大陆机。在明年的节目当中，我会在没有五次出现了哈，我每周应该出现三次，你们要好好珍惜这个节目哈。我会在这个三次的出现当中跟大家好好的相聚，也希望明年你一直在我的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成长，变成更好的人。最后一首歌呢，来放一首我觉得真的是在我国台湾呢，因为音乐这个圈子呀，会情感非常的丰富哈，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火花的碰撞，是很可以去理解哈。但是我很欣赏的两位哈，他们一直在一起没有分开，走到现在真的是让我们觉得艳羡的一对，他们就是张宇先生和十一郎，一个作曲演唱，一个作词，我觉得是完美的组合哈。如果你身边有一个可以跟你三观一致，眼神交流就可以懂得对方的动作和要求的人，你应该倍加珍惜他。更何况是一生相守的音乐灵魂的伴侣哈。 他们合作了非常多的专辑和歌曲，也希望在2018年的11月1号这一天，给大家一个爱的延续哈。希望呢，我们变成更好的人的这样一个履历单里哈，那个表单当中有一栏是给自己和爱人的，一起变成更好的人，而不是你单方面你飞得好高啊，你不去管他，你不拽他一把，那个距离也会让你有落差。所以呢，人生有非常多的事情需要你特别身体力行的去处理。不单单是你自己的提升，还有爱人的陪伴和爱人的一起往前飞往前走的勇气。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张宇先生，我也希望在2018年剩下的这2个月的时间呢，天气会越来越寒冷咯，希望你有时间去南方度假，去感受艳阳高照和海边，还有老船长仙人掌给你的温柔抚慰。也希望你在北方生活的人呢，好好的穿衣保暖，然后完成你手头的工作，把你能放大的那些那个那些大招真的是放出来啊，让你身边的人感受到，不骄傲不做作 ，To be a better man。接下来不要忘记收听伍洲彤先生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今天是周几？周四了吧？明天又是周末了哦。时间真的过得很快，谢谢所有今天来互动的朋友，虽然花椒有点卡，你们都在，我们的情绪一点都没有断过，拜拜。 只是一天到晚为着爱绕，以为只要几个面包我们也可以相拥而笑。当时我们都怕老，承认对方最好，以为可以负气而逃，但哪里知道爱就不见了。后来我一直寻找哪个女子能有你的容貌，或者像你有着甜甜的笑，哪怕只有一半都好。我是这样任性潦倒，觉得自己像这翼的飞鸟，向往一个依靠和因为有你的美好。当时我们都怕老，永远承认对方最好，以为可以负气而逃，但哪里知道爱就不见了。 脑洞大开的环保